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他滴了灯，几杯桂花酒，似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开心茶馆。 里边抄字，跟我来练练。这是四位，给这儿蓄水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。 要喝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我。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记上回接说这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，上回书咱们说到这个三庄搬兵，可就是老居士燕赫的儿子滚山雄燕金章，从万隆藏风岛呢滚山而下，燕路无书来到了三庄，面见老庄主谭笑龙君，生于圣陶然。见陶然把这两封信一交，陶然可为了难了。怎么？赵家滩文雅先生小火神赵环赵胜哥俩回来一说，这经过太惨了，而且年羹尧不足保，跟着年羹尧有败无胜，现在攻打万隆藏风岛，又要调我三庄人马，我怎么跟人家谈呢？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您看这封赔罪的信我带到了，这又有燕老居士一封信，临走的时候众位老侠殷勤相送，我是舍命滚山才来见您，无论如何您得帮这忙。怎么一央给陶然，陶然说为大清子民为国效力死不足惜，问题是我得跟人商量商量。跟段登一说，段登说我出点人行，哎，但我不能都跟你，段家庄人都跟您走，到那都死了，我这段家庄完了，净剩是寡妇孩子，我这个对不起人家。到赵家滩一说呀，赵环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这辈子都不想再见钦差年羹尧了。为什么？枪火就是我跟他枪的，赵家滩一人不出。陶然万般无奈，这么办吧，你们哥俩出一个跟着去，我亲自带队，带的可就是我们家的人跟段家庄的人。段登不去，小火神赵胜不去，不，我不去，让赵胜去，我这辈子不见年羹尧。赵环你别看是文的，比起小火神赵胜，比他兄弟脾气还倔还拧。那燕金章也说不出什么来，没办法呀，得了，点齐三庄人马，说是三庄，实际是两庄人马，勉勉强强凑这么1-2千人。陶然公本来不想去，但是架不住这是官司两面， 没办法，不去又不行。可是到了人家万隆藏风岛，这仗怎么打呢？必要水着。我三庄的船呢，太远，去不了。到那儿去呢，当地的这个船只啊，差不多的，都让人家万隆藏风岛给没收了，或者毁掉了。那一时之间呢，凑不齐船只，水战不利。第二呢，就是这个三庄人马的士气不振。打剑山蓬莱岛啊，他这与自己的身家性命息息相关。剑山蓬莱岛不灭呀，早晚三庄遭涂炭。也就是说，家门口你有这么一个悍匪，谁都害怕，把他除了大快人心。所以打这个剑山的时候呢，三庄人马个个奋勇，人人争先，就仿佛咱们住家小区或者胡同里头，平常就有一恶霸，有一流氓，他要说出点什么事情，为了非了做了歹了，啪，警察一来，大家伙都帮忙，就不帮忙远远瞧着，也暗自叫好，好，可把他逮走了，这是祸害，打遍街骂遍巷了。那你说剑山蓬莱岛不发兵是不发兵，一发兵首当其冲就是三庄被难。所以三庄人马呢，打剑山呢还算是师出有名，打万隆藏风岛我们凭什么？离得挺老远，我们在四川建州居住，让我们上陕西万隆藏风岛跟人玩命去，抛家舍业，撇妻弃子，我们又一不吃粮二不拿饷，这是三庄的子弟兵，平常啊农忙的时候拿起农具种田，农闲的时候撂下农具拿起武器练练功武装，这个不是说正规军队啊，说我们为了保护自己家园玩命行啊，为国家打仗有正式的部队，凭什么轮到我们呢？这是三庄人马，按您现在各位理解吧，有点儿自发组织的民兵的意思，那就是你这打陕西的万隆藏风岛，陕西就没有官军吗？那为嘛我们去呢？这个讲不通。再有万林庄一战呐，三庄人马损失很大，赵家滩的子弟兵首当其冲，去1500，活着回了一半。那么这个人的口碑力量大呀，好也是他，坏也是他，正所谓人言可畏。回来这么一宣传，盖天第一手，桃园桃洞天夺面的厉害，火焚万林庄。咱们再去闹不过人家，就即便勉强硬着头皮去喽，从心里边先怕人家。这叫所谓啊，败军之将不可言勇。你要带一支长胜部队，那什么劲头啊？您看三国，那赵子龙手底下那亲兵都了不得。为什么赵子龙一辈子打胜仗？跟着赵子龙到哪儿都打胜仗。那长坂坡，赵子龙本来是打败仗的。长坂坡实际是打败仗，弃新野走樊城，拜当阳奔下口，都到长坂坡了，让人追的。那您看那京剧《长坂坡》，那赵子龙一出来也得抗拆拆拆拆。那刘备一出来，那撞金钟，拉那马鞭抗拆拆拆拆拆拆，得 这，咔，这，你瞧这家伙点都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你那赵子龙怎么叫常胜将军呢？老那么硬，哎，其实三国后期那赵子龙是老卖年糕了，啊，老怎么讲当总讲啊？就是一贯的卖年糕啊，这一辈子连驴打滚都没卖过，那也一出来也是威风凛凛、杀气腾腾。那么当兵的呢，跟着这样的将官出来，啊，就觉着能打胜仗，那到哪儿都身先士卒。这不成啊，然打外国一回了，一提人家心里边就发怵啊。这也是不利的地方，等于盛陶然呢带三庄人马要是奔万龙藏风岛，这也是硬着头皮咬着牙去。正在为难之际，外边有人报说禀老庄主，有人求见。谁呀？龙斗求见。嗯，声玉一听他怎么来了，这龙斗呢是剑山蓬莱岛的水军元帅，他干嘛来了？说他几个人就一人，那让他进来吧。龙斗进来了，这一问才知道剑山失败，龙斗跑出来了。龙斗是水军元帅呀，那手里头有的是船，也知道剑山的水势，反正他手下的这些个当兵的他早就都告诉了，瞧甚路，剑山在咱们就玩命，剑山不在快跑，谁都是爹娘生父母养，白搭一条性命。把号坎一脱，把平常攒的这点啊私房都带着，剑山什么值钱拿什么，给他来一个卷包会，各自逃命。回到老家原籍，花俩钱买点地，盖几间房子，娶老婆生孩子。谁知你在剑山当过土匪，翻过朝廷，那年头跟现在不一样啊，现在上网厉害呀，你办点什么坏事，你走到哪儿，您看我这个，您甭远了，就说天津，到天津车上查两回身份证，哎，拿着你那票，对对，这人这身份证，我那身份证也倒霉，我那身份证那个照片还是我18岁时候有头发的时候，我那会儿比现在还怕，脸都是圆的，还有点小寸头。您看那是不到20时候照的，那刚有身份证，他拿着我这身份证，他看我这人，他不像啊。那您琢磨，现在快40了，那不到20，那能一样吗？那个端详半天，那得看你是不是。那有一回更倒霉了，就是我来不及取票了，现在这方便，拿身份证一刷就上车了。你光有一身份证没票，这也麻烦，我又不会调那个信息，购票那信息，问半天这才问清，给乘警都找来了啊。就说严格，现在这还是说在对咱们来讲，咱们愿意这样安全的。哎，那年头没有联网，你隐姓埋名哪找你去，谁知你在剑山翻过朝廷，你俨然就是富家翁，他平常老跟手下人呐说这个。那大伙儿一听，这差事张得太轻省了，那谁玩命干呢？那剑山火一起，官兵一上山，别人不说，就龙斗手底下这些个人早就把船就预备好了，发动引擎，这马达可就起来了。说那年头有闷的好，这船都成快艇了，跟官兵并不交战，四散而逃。龙斗也跑出来了，龙斗可没闲着，龙斗知道不算完，龙斗找谁？上于副庄去找铁拐于副楚朝凤。 楚昭凤跟龙斗啊俩人啊有一宝贝叫佛江莲花粥啊，福不说福，念佛上口，这东西太巧了，几根啊棍儿啊几块油布拼吧拼吧插吧插吧，俨然就是一只小船，这一只小船就能载两三个人，说把它拆下来叠起来就跟现在这个折叠的似的啊，搁在一个布口袋里头随身就能提溜着，这个东西巧就巧在这儿了。那天我有一朋友又跟我说，说月波你的福音来了，我说我什么福音，说现在我们发明一个这个折叠的就跟一个书包似的提溜着，打开了我是一个小电动，不是自行车，自行车你不蹬你懒呢，小电动，哎，你上哪儿去呢，你坐地铁上来，什么堵车不堵车呀，没事你把这啪一打开，哎，还剩那点路你就骑这个。我说这东西啊节能省耗很不错，折叠携带也方便，载重量怎么样？我对这种折叠的东西啊特别不放心，您琢磨那玩意儿老折叠它结实吗，那个是不是，你这哪个卡松了，我正骑着骑着夸叽一下把大梁骑折了，这玩意儿我这肉的抻抻摔我一下子。再说您说我倒不是说我有多的名望，我有多的腕儿，经常的北京电视台露个影儿啊，这个电台里也有我的声音，这管在电台播不要紧，电视台也老播，差不多北京的父老认识我的居多。您总我这模样在马路上骑这折叠的这个，这也够巧的这个啊！我说我谢您，我说您这研制成功了，这正在申请专利啊！我等您研究透了，哎，先让他们先试试，是不是？哎，他我觉得他们要骑的稳当了好了，我到时候您再给我来一个。啊，贵贱咱们弄一个试试新鲜，这也是终归是方便吧。找楚朝凤，你呀得把你的专利拿出来，得赶制一批。楚朝凤说那得了，师兄弟儿没得说呀，帮着做吧，就把这福江莲花粥啊做出一批来。龙斗来到三庄献福江莲花粥，说这个东西有多大用处我还不知道，但是您拿着它终归能派上用场。圣于圣陶然一讲，嘿，这想吃冰下雹子，你看看我这正琢磨拿什么船啊，到了万龙藏风岛跟人家进行水战，他这送福江莲花粥来了，您带了多少啊？我们赶制出来20个，20个那叫20个口袋，当兵的一人背一个，这就行。圣陶然一听，这东西倒是不错，我也能仿做。问您，您做的太少了，不成？我跟楚昭凤人少啊，就做出20个来，这不解渴。那没办法，您到了地儿，按着这个再做就是了。圣于一听啊，你枉为水军大帅，这个东西再多没用，这个船小，真正水战要打起来这不管用。当然了，有这东西能控制的水面上一些个线路，甚至于说呢往来啊这个进行间谍活动，这个管点用，船又小人又少，哎，趁着夜色茫茫混进万龙藏风岛，这个有可能。真打起来这小船不顶多的用，慢说不多，就是多了也没用。总是人一番好心吧，好嘞，我这个先收下，您有什么事我还有我的事情，我就不能跟着您一块上万龙藏风岛了。燕金章一瞧，您别麻烦了，咱们赶紧走吧。这才三庄起兵够奔万龙藏风岛。到了万龙藏风岛，那不能直接去呀，先由燕金章领着 够奔回灵观。回灵观的回天道长呢，身陷在万龙背后遭擒了。现在这回灵观这谁主持呢？是二侠侯杰。侯杰带着这一干小英雄占据了回灵观，三庄人马扎营，燕金章同着圣陶然来到回灵观里边，大家彼此相见，一给指引，一瞧嚯，这人位可不少，八大门人啊，阮和阮弼，这个什么侯遁何玉啊，阎宝包信，徐元少普，这是侯家门的八大门人，同林这徒弟师弟也都在这儿呢，大徒弟穿云博玉虎刘遁啊，什么司马良啊，夏九龄啊，杨小香啊，杨小翠啊，洪玉耳啊，吴成啊，吴霸呀，根虎啊，还有师弟于恒，这全都在这儿呢。说你们在这儿钦差老大人呢，钦差老大人呢，几位老爷子保着金万龙至今未归，都跟着谁去呢？说有佟林佟海川啊，有东侠啊，这个有南侠北侠，哦，还有谁？还有惠宾。嚯，圣于圣陶然一听还有惠宾，你看看，那这些人去了，这个力量就不软了，里边再有燕老居士从中策应啊，回灵观的回天道长古玄真，这都是人间的剑客，哪位也比我高啊，说到里边有多的凶险的不知，好吧，那我现在上哪儿安营扎寨呢？您自己有没有想法呀？我打算谢家滩安营扎寨。这个万龙藏风岛外有三川，金龙川、银龙川、谢家滩，肯定可听明白了，这三川不合。谢家滩这位滩主啊，姓谭，叫谭旺谭德祖，可是人间的剑客，武术好，岁数也不小了。谢家滩的谭老庄主啊，江湖人称神掌过林鸟，一儿一女，儿子谭侯英，女儿谭秀英，都会一些武艺。怎么这三川不合呢？金龙川这川主啊，哎，也是俩儿子，他姓杜，这大儿子呢叫杜林，二儿子呢叫杜茂。这杜林杜茂啊，一个人称黄芍药，一个人称红牡丹，这俩孩子是九色之徒啊，仗着他爸爸是金龙川的川主，无恶不作。这个三川之中呢，可是谢家滩的势力最大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谭旺呢，年轻的时候是江湖人，哎，行侠仗义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